我有什么能够送给你？是一句问候，还是无言的关心？你要什么才能换回昨日快乐心？人生不如意，何止八九十？总会有一天，太阳会再升起，赶走满天的乌云。你不必再哭泣。是你冬天里的太阳，夏天里的冰棒，阴天的大雨伞。我真的愿意为你挡风雨又这样。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，躺在我的臂弯，保证冬暖夏凉。有我的明天，是晴是雨又何妨？什么才能换回昨日快乐心？人生不如意，何止八九十？总会有一天，太阳会再升起，赶走满天的乌云。你不必再哭泣。是你冬天里的太阳，夏天里的冰棒，阴天的大雨伞。我真的愿意为你挡风雨又这样。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，躺在我的臂弯，保证冬暖夏凉。有我的明天，是晴是雨又何妨？我是你冬天里的太阳，夏天里的冰棒，阴天的大雨伞。我真的愿意为你挡风雨又这样。你可以靠在我的肩膀，躺在我的臂弯，保证冬暖夏凉。有我的明天，是晴是雨又何妨？下雨了，不要忘记带把伞。 欢迎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。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俊伟演唱的《大雨伞》，这首歌曲呢也是被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《抢救爱情》当中。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都可以说是首首经典。继续来听范晓萱《蓝旗袍》。 蓝色的旗袍， 疯狂，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，多情调，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。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，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，我们是前生注定，早晚要拥抱。 旗袍这一首歌曲的曲子和词写的都非常的棒，李泉也真的是特别的有才，他的作品的小资风格和范晓萱也非常的搭配，这是一首对于甜蜜爱情吟唱的歌曲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泉《月光曲》。Thank you.

我坐在这里，来自林忆莲，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是翻唱到林恩·玛莲的作品，这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女歌手。成名以后，林恩·玛莲将她的创作力归功于故乡挪威。在寒冬的月份当中，一天的阳光只有短暂的一个小时，这也使得她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琢磨自己的写作能力。她的歌曲在许多地方都反映出她的生活环境，例如将欢乐不断的北国夏日夜晚用如此自然而具象的方式描绘出来，让听者无法不动容。继续来听李泉《很苦》。 是重功夫，想着你啊，想在枕睡的时候，把窗打开了，太阳渐渐透露，出门去吧，开始走一天的路，看着天。你有一点无助，想着你对我从不在乎，把窗打开了，风吹得我想哭，出门去吧，目标迷迷

就是我，我很丑，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，又是激昂又是低首，非常善于 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来自赵传，这首歌曲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，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，却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和内心独白，将人的心灵深处的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。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，来自莫文蔚和伍佰，《坚强的理由》。 慢慢

轻轻我的手。

想什么，想我 未来的陌生 都一起走着， 好单纯， 却像一对音乐永远爱的天真，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，从此手跟我进来深爱着， 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，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，爱妈有心意，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，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，热线咨询400-818-6161。好消息，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，赠交强险，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，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端午遇上儿童节，5月28至31日，百得利亦庄奥迪双节特惠，百台特价车阶梯抽奖等您拿，抢订热线5965-9999，5965-9999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记者25号探访建设中的京秦高速北京段获悉，京秦高速北京段已经进入全面的建设期，正在加速向东推进，实现与河北段的衔接。京秦高速北京段主路上将不再设置收费站，方便车辆更快来往。根据规划方案，京秦高速北京段设计时速为120公里，照此计算，未来从北京东六环到三河最快仅需要5-6分钟。记者同时获悉，目前京秦高速河北段也正在建设当中，天津段已经开通。北青报消息，25号，公交集团发布了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，并公布了2017年全年计划。据记者了解，今年将开通60条微循环线路，是为了方便市民接驳地铁，也将积极进入城市旅游公交领域，开通公交旅游1线、2线和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。此外，在公交安全方面，公交集团将安装车辆进出识别系统，在公交场站安装电子围栏和一键报警系统，进一步加强公交乘务管理员配备和管理，提升车厢的安全水平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赶快来到我的身边，传说中的你从来都不曾遥远， 手牵在一起。 将所有心灵点燃，穿越了阻隔的力量是那么澎湃，只为在一起。军装。